翻翻嚟啦！哇，见到呢张 wallpaper， 有张咁嘅嘢嘅， 系咯，呢张俄罗斯航空喎，搞啲咩？ 冇错，有啲玄机啊！见到 嗱，因为咧，成个希腊运动旅行咧，其实最主要系由呢间俄罢航空引起嘅。 点解？ 即系罢工嗰啲冇问题嘅，我觉得你喺工作上遇到不平等咧，要罢工系合理嘅，争取权益合理嘅。咁但系咧。即系行嗰几段路冇咩问题啦，咁但系俄罗斯航空就真系要我跑餐死。 点解啊？上次我去唔系咁差噶，我记得个三文鱼好好味。 系啲鱼好食，食嘢好食啊！咁但系咧，因为咧今次我又贪平啦，俄罗斯航空咁咧就莫斯科转机去雅典啦。 系 OK， 咁第一程机，即系香港飞莫斯科 delay 咗个几钟，搞到得翻咧就差唔多。25分钟转机喺莫斯科转机，要个 passport control 嘅喎。咁好彩嗰次都要跑跑地㗎啦。都拎住行李跑喎。即係我有寄仓行李，有手提行李㗎嘛。都要跑。咁嗰次呢都 OK 嘅，因为呢其实係同一个航下转机。咁呢咁又好顺利咁讲到second flight， 咁就去雅典。咁去到雅典呢另外一件事发生啦。我个寄仓行李咧就冇跟机去， 唔系啊，咁大剂 系啦，咁啊即刻就咁但好彩机场咧就即刻又 check 到我件行李仲喺莫斯科，即系 locate 到嘅，咁第问我系住雅典边间酒店， 即系可以寄翻过嚟俾你啦。 寄翻第二日嘅下昼会寄翻嚟，咁好 彩。但会影响咗你个行程第一日？ 都冇乜嘅，因为咧我基本上系着定一套健得人嘅衫去，咁亦都系带咗套睡衣。咁啊，冇咩问题嘅。咁但系咧，就系、是、要嗰第二日就可能系心挂挂，睇下唔知件行李唔知系咪真系嚟到啦。咁最后咧，件行李咧都五点几六点咧就翻酒店嘅。咁亦都好彩，我编行程咧第一日咧喺雅典，系啦，咁就睇刚才嗰、那个运动场。 咁、就系、是、有个窿嗰、那个。要穿到入去嗰、 那 个， 唔系经过嗰条隧道，咁去睇嗰、那个缪斯林嘅啫。咁因为咧，其实我初头拼行程咧，系曾经拼系落咗机之后即刻去呢个天空修道院嘅。咁好彩冇咁做，咁啊，所以件行李咧、就第二日翻到嚟 ，OK， 咁啊，故呢个噩梦咧开始咗好，我唔记得开始啫，仲系 开始，但系一路都顺利嘅，除咗罢工之外， 系冇错，除咗罢工同埋落雨啦、好啦，咁跟住啦，好翻香港啦，咁又系莫斯科转机啦， 系， 咁头程机又 delay， OK， 睇嚟你都唔系几好运呢一间， 好啦，跟住转机咧，转机嗰次又大件事啦，唔同航下， 系。 即系要你其实落咗机之后，你要跑去另外一个航下度 有 几远 啊？ 大概由尖沙咀嘅美丽华就跑上系啦，就跑上去呢个 海港城 二楼咁上下啦。 系 咁嗰次咧就得20分钟。 哇，话长唔长啦、啊？你咁跑咧就要过红绿灯嘅，你嗰只跑咧就唔使过红绿灯啊。 系啦，嗱，大家如果想 check 下自己嗰个体能合唔合格咧？试下可以拎住一至两件手提行李，咁由美丽华嗰度起跑，咁跑到上嗰、那个海港城二楼或者三楼，扣除翻等红绿灯嘅时间，如果你系十分钟之内完成嘅话咧，基本上咧你个体能测试咧系通过嘅。 死啦！咁我一定唔合格啦，我搭的士啊，我应该 你可以系你可以咧系搭俄航嘅， 系 好啦。噩梦继续 好， 翻到 仲未完嘅， 翻到香港， 行李唔见咗、 又唔系唔见嘅，嗰、那个寄仓行李又冇跟机去咯。 寄仓行李 讲漏咗少少，系啦，翻香港嘅 second flight 即系由莫斯科飞香港嗰程机咧，又 delay 咗两个钟， 又 delay 咗， 跑得好辛苦，赶到 last call 冲到入， 唔使跑嘅 ，last call 冲到入个 gate 嗰度咧，跟住宣布 delay， 咁又冇乜问题嘅，咁啊架机为咗安全飞行咁啊 delay， 咁去 keep check 去再检查下嗰啲 engine 啊，嗰啲 机 件啊，嗰啲冇问题嘅，咁我又唔赶翻工嘛，嗰时啊， 好啦，凌晨机系咪夜机翻香港？即系上到飞机系瞓觉嘅， 瞓到系上到飞机系瞓觉嘅， 系啦， 好啦， 翻嚟嗰班一样， 翻到香港见行李又冇跟机咁。我 observation 就系咩咧？就不论咧你个转机时间咧系20分钟好，或者三个钟头都好，你根本就冇能力将一件行李咧转上一个 啱嘅 second flight 嗰度嘅，系啦，咁大家去一去图先， 好，睇下先 呢张图咧。咁啊，俄罗斯航空咧，好似95周年咁啊，我就同佢做咗呢一张图， 系， 咁呢、這个 讽刺佢啊， 系啦，唔系啊，佢，我觉得佢真系冇能力去提供一个搏机服务咯， 冇错。 好，翻嚟， 不过上次个经验咧就唔系咁差嘅，上次我去伦敦，我都系搭俄罗斯航空嘅，咁可能我嗰时就夜机去到俄罗斯。跟住就住咗瞓咗机场一晚，第二朝先搏机。好彩其实嗰时我可以搏一班夜机，但我就冇选择夜机，我就搏第二朝。咁我情愿喺机场瞓一觉。 嗯， 咁翻嚟嗰程咧，反而仲好。早机去到莫斯科，即系伦敦，希斯路去莫斯科啦。咁佢有我朝头早到莫斯科，我哋可以出咗去添。可以搭去个机铁咧出咗去，我仲去埋红墙啊，嗰、那个好靓嗰个，嗰、那个叫克里姆林宫啊，跟住再翻，因为佢点解我拣俄罗斯航空咧？佢可以免签证俾你，出去俄罗斯嗰个市区，即系莫斯科嗰度去游览。 唔系咁呢个系 benefits 咁啊，可以理解啊。今次 不过你又真系黑仔，要 唔系仲未黑完啦？仲未黑完，仲有啊，仲有啊， 有 好啦，咁翻到嚟香港， 你仲有幅图系咪啊？ 系啦，咁我再去一去图啦。 好。 咁基本上咧，我就上俄羅斯個網站咧，就抄過。咁原來有好多人咧都有 bad experience 嘅。 你都有個 bad experience， 你都有一個 唔係呢啲人咧就仲大鑊過我嘅。咁佢直情係唔見咗件行李，唔見咗人哋係，跟住咧就話幾個月冇人覆啊，類似咁樣，全部都係投訴唔見行李嘅喎。或者係啲staff 咧俾錯指示，令到佢 miss 咗架 second flight， 跟住要重新買嗰張機票嘅。好，翻嚟先。 个经 验 又 点 咧？ 唔系咁，我嘅经验咧，咁啊翻到香港，虽然件行李咧就冇跟机咁，但最后咧又系第二日咧就送翻嚟我屋企。咁、哦、好彩又冇穿冇烂。 但你冇投诉咩？ 系啊，其实你比起望到人哋啲投诉，你觉得自己冇咁黑噶喎？ 冇咁黑。咁但系咧，仲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观众分享嘅就系、是，咁最后咧就都要 filing 翻个投诉或者 claim 啦。 要投诉 系啦 ，claim 俄航喎。好啦。俄航之后佢嘅回复咧就好似19定20日咧就回复我， 即系20日后你投诉咗20日 先系啦，就话我个投诉过咗期，喂唔系，佢话要两个星期内要投诉嘅，咁我唔系啊，咁我去旅行10日翻到嚟我即刻搞，咁我都系 within 14日啦， 系啊， 咁佢嘅定义系咩咧？佢话要系提供。旅客要提供正本文件俾俄罗斯航空， 正本文 件俾俄罗斯航 空，但系佢系公司，佢出帮你出机票嘅， 系啦，咁先有一个，先系一个正式嘅 claim， 我话赔俾你，话先系正式嘅 claim。 即系一间航空公司，我出张正本文件嘅机票俾你，佢要你攞翻个正本嘅文件，去翻我出个正本文件俾你嗰间公司度投诉， 系啦， 同我哋嗰啲而家嗰啲个电信嗰啲公司差唔多， 系咯？咩理由啊？冇理由啊！ 唔系，我就问佢：喂，咁你有 official record 噶嘛？ 系咯， 咁我俾咩政府文件？我嘅责任就只要提供我个身份证明，我嘅 identity 系乜嘢？系我系边个？我证明系啦，我证明翻我系呢一个客。你喺雅典同埋香港嘅代理系有晒 record， 系证明咗你系。 不过我整大公司要 你噶嘛？ 唔赔俾你，佢就有好多方法唔赔俾你。 咁但系呢个就真系。有啲问题咯，佢咁样讲。 不过反而你有冇买旅游保险咧？ 旅游保险有买，不过旅游保险嗰个条款就都唔包括今次嘅事件。嗱，佢旅游保险佢好多咧，就系讲有提及到遗失行李或者行李嘅延误嘅。咁、但系咧喺呢个情况之下，再加上你系要买咗一啲应急物品，而个有嗰啲应急物品咧系有单据，咁佢先有得赔。咁、当然嗰啲应急物品咧都要超过佢嗰个垫底费啦。例如垫底费系300蚊，你应急物品买咗支400蚊嘅。牙膏去应急咁咧， 应该牙膏就唔算系应急物品啦，可能系个药，都应伤风感冒药咁样嗰啲啦。 所以理论上，如果我刚才讲嗰个例子咧，可能系赔到100蚊啦，因为300蚊垫底费啊嘛，你买咗400蚊嘢，系咪赔100蚊啊？ 咁但系冇唔见嘢啊嘛，可能 今次就好彩冇唔见嘢，好彩件行李真系翻翻嚟，系啦。咁所以咧，俄罗斯航空咧就真系当然冇下次啦， 冇下次 系啦。咁但系同期咧嘅卡塔尔航空咧，亦都系喺多哈。 转机就飞雅典啊，咁都系贵千零蚊嘅啫。 系，下次就睇下各位中意贪平啦，为咗块好食嘅三文鱼啊，定系贪一个冇咁大嘅风险。 系咪？呢个卡塔尔航空可以食到好靓嘅羊肉。 系，咁呢个就系事实。下次要试下卡塔爾。 系啦，或者但系如果各位观众你真系好想一睹俄罗斯美女嘅风采，但系你又唔想去俄罗斯嘅话咧，咁样 又或者想系真系俄罗斯可以 俄罗斯航空啦， 出去睇下俄罗斯莫斯科啊、红墙啊，咁俄罗斯航空都可以帮到你嘅。 系啦，不过咧我自己咧就 ban 硬噶啦， 系 啦，唔会再搭噶啦，一定 系。啊！不过头先讲开咁多呢啲旅游嘅经验啦，大家有去过咩地方旅行啊？ 我去过台湾啦、日本啦、 台湾、日本、 大陆、广东省、 大陆、广东省，系迟啲啊，我一个节目讲广东省， 广东省嗰啲风土人物啦， 风土人物 系啊。 咁啊 ，Suku 咧， 我仲去过东欧啦、德国啦，德国就一定有啲情意结啦。 东欧都可以做个节目关于东欧， 当然日本系我最熟悉嘅地方之一啦。 好啊，日本又可以讲一集，我哋好多地方 有得系啦，讲呢个浪花八八八桥。 哇，呢个我未去过， 系啦，估系边度？下几集我哋可能会开股、好啦。 不过嚟紧最快去旅行应该系陈生噶嘛？ 系啊，我会喺五月头。 阿妈系啦，阿妈系啦， 去韩国， 去韩国吓咁、我期待你拍啲好靓嘅韩妹翻嚟啊！ 好啊，好啊， 等你嘅经历系啦，好啦，咁啊，今次节目差唔多啦， 好，咁我哋多谢大家。三个风尘人物 系啦，三个钟坑同大家讲再会， 拜拜。 拜拜。